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咱们身边的新鲜事儿啊！我过去听过一句话，说人类为什么会走到今天，我们的文明为什么这么发达，全仰仗一个字儿，这个字儿叫做懒。正是因为我们懒，所以我们发明了汽车，正是因为我们懒得倒马桶，我们发明了抽水马桶，正是因为我们懒得去串门，我们发明了电话，正是因为有人很懒，日本有一家公司发明了洗澡机。这是什么样的懒呢？就是真心觉得站着洗澡是一件很累的事儿，泡着洗澡是件很费水又很麻烦的事儿，而且呢洗澡还得自己搓澡，自己涂沐浴露啊，这真是太麻烦了。于是呢有人就设计和发明了这样的一种自动洗澡机，这是日本的一家公司发明的啊。这台机器呢，它的使用的方法很简单，用户呢只需要躺着啊或者睡一觉，这澡呢就洗完了。而且估计呢你在睡觉的时候还有人给你洗澡，洗完之后一定会觉得精神特别好。这台洗澡机啊，唯一的缺点是占据的空间比较大，但是呢给一个人洗澡是没问题的。整个洗澡的过程呢，包括涂沐浴露啊、擦拭啊、冲洗身体啊，甚至啊给你洗白白以后，还会给你的身体呢涂上润体乳。除此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包括什么汗蒸啊、芳香啊啊，还有这个精油 SPA 啊、音乐 SPA 啊，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完成的。关于呢这台机器的运行原理，根据我所看到的介绍呢，它和滚筒洗衣机的这个运行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可能就是一个大型的滚筒洗衣机啊。这个可以用来洗人的洗衣机呢，会让大家呢省下不少的力气。其实呢这不算是什么新的发明，自动洗澡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呢在日本就已经出现了。当时呢日本的三洋公司就展示了一款呢全自动的超声波洗澡机。这款机器的外形呢有点像豆荚儿，使用者呢需要先爬梯子啊，爬很高的地方，然后坐到这台机器里面去，然后就能享受呢整个洗澡的过程。哎呀，这人你得懒到什么程度啊，连洗澡这件事情都需要机器来帮你完成了。接下来要跟大家来提个醒啊，这个醒呢真是让我们万万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手机会泄露我们的行踪，这事儿不能说万万没想到，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说手机呢它的一些定位的功能啊，它的一些数据的传输啊会泄露我们的行踪。于是有人说那你把手机关了不就行了吗？但是最近国外的一家安全研究机构呢发布了一个报告，报告里面指出，即便你做了充足的隐私安全和保护，你的手机当中的电池依然会将你的个人信息外泄。手机电池是怎么会外泄我们的个人信息呢？隐患的源头是在于呢，手机啊，现在的智能手机里面都有一个软件，这个软件呢是用来管理电池的。这项技术呢，它怎么管理电池呢？比如说，我们要打开手机去上网， 上网的时候呢，这个软件就会和网页进行一个连接，它会告诉网页你的手机还剩下多少的电量啊，就来决定你这个网页呢到底是打开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例如说我们的手机有这个节能的功能，当你啊手机进入到节能状态的时候，屏幕会变暗，有一些网页呢可能会进入到一个简洁的模式。但就是因为这个网页的功能啊，或者说和网页连接的功能，你的信息就有可能被一些怎么来说呢，是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呢给他利用和识破，甚至会让人来追踪到你的位置。想一想真是太可怕了。其实这件事情在理论上是完全都可行的，我们其实也在节目中过去跟大家来说过，有不少的方法可能都会让你的信息外泄。即使啊你的手机关了以后，手机呢也会以这个其他的一些方式，例如说呢它会和通信基站的一种通信啊，甚至你的手机当你不打电话的时候，你的声音可能都会被传出去啊。这总而言之，我们现在运用的这些高科技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便利的时候，其实个人隐私这是小事啊，说的大一点，甚至一些机密性的事件都存在着被泄露的可能。好，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以上时间呢，玉龙和大家说了说咱们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接下来呢，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和各位走入今天的另外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是和每个人的家庭生活有关系啊。我们今儿的话题叫净菜可否进家门？究竟什么叫净菜呢？为什么净菜进家门这是一件好事儿呢？欢迎您继续收听。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中，每年大约消耗770万吨蔬果，但是接近1/3的蔬果在入口之前就变成了垃圾，这不但增加了物流成本，同时也对城市垃圾清运带来了更多压力。蔬果在运输过程中为何会出现高的损耗呢？这种损耗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吗？在现阶段，净菜可否直接售卖？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净菜可否进你家门？科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不算不知道，一算真没想到啊，这么多，这算的是什么呢？根据呢相关部门统计啊，北京啊每年蔬果供应量，就是其中包括蔬菜啊，加起来大约呢是770多万吨，而每斤蔬菜呢平均要产生3两左右的垃圾，您买一斤菜扔掉3两，所以呢一年这些菜的垃圾加起来大约是230万吨。这230万吨呢，不但是白白就把咱们买进来的菜的菜钱就浪费了，其实呢对于整个城市的垃圾清运也是带来了不少的压力。最近呢，市政协进行了重点提案督办考察时建议，北京应当是搭建净菜产业市场平台，将净菜逐渐推广到社区。什么叫净菜？就是回家咱们再不用摘菜了，直接就把这菜啊洗吧洗吧就下锅了，这叫净菜啊，干干净净的菜。其实呢，对于我这样的一个非常爱好做菜的人而言，其实做菜当中摘菜也是一个很好的享受嘛啊。来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他们已经出声了，一位是中科院的植物学博士史军，欢迎史军博士，你好。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另外还有我们的新闻观察员秦鲁一，欢迎鲁一。 大家好，我是鲁一。 鲁一，我刚才听见你嘲笑我的声音。 啊，不是，没有嘲笑，我是觉得说我 非常惊讶嘛， 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呢。因为作为一个我这么忙的人，我觉得摘菜、洗菜、切菜真的是一种对我的非常大的考验。我特别希望有一种净菜能够直接上来，我就可以那个直接能够做来吃了，这是最好的。 你这样的年轻人啊，耐不住寂寞 啊？怎么叫耐不住寂寞？ 你看，像我和史军博士啊，我们呢已经是有过岁月历练的人， 对，而且有家有口是吧？ 觉得宅菜就是一种修行， 没错， 所以这很重要啊， 没错。 但是呢，我们先不开玩笑了，回头再讲来。其实你看，刚才算了一下账，有1/3的菜是被扔掉了，这也真是挺可惜的。 嗯， 史军博士，为什么这么多的菜就被扔掉了呢？ 其实这个运输过程中的损耗有来自于三大方面吧。嗯，比较细分一点，首先是物理损伤， 嗯， 是吧？ 我比如说我们特别是运一些比较娇气的蔬果，比如说像西红柿啊、像苹果，像这段时间多的桃子，这个时间你运来运去肯定没有办法避免它的磕磕碰碰，是吧？在装卸的过程中啊，这就带来了一大块的损耗。另一个是一些病害的这种损耗，它没有办法完全做到无菌。虽然现在我们有技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通过这种一些抑菌的这种手段啊，比如说辐照的手段，比如说这个一些抑菌剂的这种手段啊，这个来控制里面的微生物、真菌啊、细菌的这种繁殖，但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杀死它们，总得有一些残留的啊，在这个过程中它可能会引起蔬菜的腐坏，这是一个层面。另一个还有一个层面是我们大家平常不怎么注意的，实际上它一直在发生的，就是这个蔬菜它实际上也有自己的生命历程啊。你把它采摘以后，它慢慢它会，我们叫人老珠黄啊，叫菜老珠黄啊，这事儿总是要发生的。 菜跟猪有什么关系？菜老菜黄。 对，菜老菜黄了。 所以这菜黄了以后，大家就得把它扔了。你看我做菜的时候，我就一直恪守着咱们这个厨界的一个定律，叫什么？食不厌精，快不厌细。所以吃的都是最好的东西。大家把那些看起来，比如说有点缺的菜叶啊，有点不太好的叶子啊，全都给它都扔了。 特别那什么空心菜啊，我觉得有三分之二都吃不了。 还有那叫娃娃菜， 是 那娃娃菜得把外面多大的菜都给它得包掉，最后、就是、 其实都可以吃的， 都可以吃了，对吧？其实所以 就是不太好吃， 对， 真的是， 对， 真的有点可惜了。 对，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讲来，你看平常我们在市场当中见到的很多菜，你基本上你像那种根茎类的都还是带着土的或者说不是很干净的，有一些带菜叶的回家都得摘。相关的部门也提出说能不能让净菜进社区，其实好处在哪儿我已经跟大家说了，就是回家不用摘菜了然后另外呢也能少产生很多很多的垃圾。对于像鲁伊这样不喜欢摘菜的人而言，这可是真是非常有福音的一件 事。摘菜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缺陷你知道吗，就是它一些菜的那个汁液会渗进我们的指甲缝里，那个、特别难洗。 我天哪， 这是花样美男的困扰是吧？对于我们这些 你要戴手套吧，还特别不方便摘。 对于我们这些糙老爷们儿就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了啊。 我觉得你不适合做饭，你这样发展下去，连都不适合吃饭了，你知道吗？ 我适合做饭，不适合摘菜 啊。 对，所以我特别想说这个净菜的问题。 我觉得鲁伊最需要的是一个厨神伴，就是不是伴娘是。厨神新娘啊， 厨娘， 简称厨娘啊，对， 一个厨新娘， 对对对， 来服侍你。 其实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做菜的，因为我是四川人。四川人虽然我自己不太怎么做菜吧，但是我觉得我做菜出来还是比较好吃的。 是吗？ 就是有一定的品味的，还是。 好， 对。 这个2015年8月5号20:34:34，我们记住了这句话，回头我们。什么时候来去验证一下啊？ 真的， 看看做菜做的怎么样？ 绝对是。 回头我们再来说净菜这个事情。刚才史军博士跟我们讲了，为什么有很多菜会有损耗，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我们今天再来说，现在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让咱们的菜就不用损耗，就直接进家门的时候就不用怎么摘？ 其实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不用摘，并不代表说它这个东西就不损耗了。它可能它的加工机构，比如说我们在北京的周边来做这样的事情啊，直接。就把处理好的 前端就损耗完了， 已经搬好了，然后再运进北京城里，做这样的事儿这是可以的，但是这不意味着你的长距离运输不会损耗这些菜，这些损耗还是在的 就这个是免不了的， 对，完全取决于你运多远，多长时间运到这个事情是不可避免。当然我们现在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技术是吧，比如说冷藏技术这个包括前端的处理，我们叫真空预冷技术， 哇，这听起来好高大上， 这是一个非常听起来很高端是吧？但是它的原理很简单，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东西呢？是我们的菜，你想，我们比如说这个季节，我们肯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你一大西瓜是吧？你大西瓜买回去了，你想让它赶紧凉，你蹦汁一下放冰箱里，其实你搁了一个小时，你拿出来切，发现中心还是热的。 对呀、 是吧？ 对， 是会有这样的情况，是吧？ 没错呀。 实际上很多蔬菜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生菜、大白菜。如果我们把它直接放在冷藏车里面，或者冷库里面，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很缓慢的从 边缘到中心这个冷的过程， 嗯， 这实际上对它保鲜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它的中心已经开始有这种变质啊、腐坏的这种可能。 就是因为中心凉得慢。 对，这是不可容忍的，在蔬菜的这种保鲜和运输上，所以有开发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开始了，就美国做了这种最早使用的这种真空预冷技术，怎么做呢？把一大堆蔬菜啊、特别是生菜啊，首先做的。放到一个大的密闭的这样的一个容器里面， 嗯， 好，我们开始抽真空， 嗯， 抽真空会怎么样呢？抽真空以后，这个我们都知道，抽真空以后气压降低，实际上它的这个水分的，水的这个沸点会降低，是吧？ 嗯， 啊，它把它控制在温度稍低一点，大概控制在40摄氏度左右的时候，这个很快它就会冷却到40摄氏度，就是整体的。这个生菜的温度就一下子，因为水蒸发了嘛，把热就带走了， 它瞬间就 对，瞬间就 里里外外， 对，里里外外一下子就冷到我们需要那个温度了。 嗯， 哦，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技术， 叫真空预冷。 真空预冷，对。 但是这技术我是今儿第一回听说啊，咱们平常菜市场， 对，实际上你吃的几乎所有菜都干过这事儿 啊，都是这样处理过。 对，对他们 的 不是从菜市场啊，不是从地里出来直接上车然后拉进城。 不是不是，他们一定是要经过预冷， 都得冷一遍， 啊、对，都得冷一下、 哦。就是在那些蔬菜批发市场，他们都是这么来处理的，对吗？ 啊、对，只要是需要冷藏运输的、 哦、 这些。这些 包括水果也是这样吗？ 对，水果也是这样啊、 嗯、啊，这是一种技术，但是 必须的。 除此之外有别的吗、嗯？比如说他们会用一些什么相关的杀毒剂啊，嗯、甚至防腐剂啊，这种东西会用吗？ 有这个抑菌的这种一些药剂，特别是在一些带壳的这样的水果上， 嗯， 带皮，比如说香蕉， 嗯 啊， 比 如说 榴莲， 对，这样子带壳，这个壳不会被我们食用的啊，这些里面会用这样的技术， 嗯、 确实会有可能会食用一些抑制真菌这个生长的这种药剂，在允许的啊一些合规的允许的范围内是实际上是可以使用 的，这也是可以使用的， 可以使用 这么用的话，它的保鲜的时间也就会更长一点。 对对对，当然还有一种就是不用这种药剂的，比如说。这个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辐照的， 嗯， 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 X 光实际上就是类似于 X 光了， 嗯、 这样子的一个 射 线啊，或者是伽马射线这样子的一些射线， 嗯， 实际上是可以杀灭微生物的， 嗯， 啊，我们通常现在用的辐射源是一种叫钴60的这样子一个辐照源啊、 嗯， 就把这个菜啊叉一照，或者果子叉一照、嗯，实际上上面的很多这种霉菌啊细菌啊都会被杀死。 那大家不担心这菜都被辐射了、嗯、我这吃的时候有没有可能把我也辐射了？ 没关系，这个不引起啊，它这个辐照强度远远没有达到啊让这个蔬菜或者水果变成辐射源的这样一个强度，还差老远呢 啊 你就可以想象，其实就跟搁太阳底下晒的时间稍微长一点 啊这也是一种 对 处理的技 术、嗯、这也是一种处理方法。 我们之前听新闻说有那个甲醛大白菜，还是叫什么甲醇大白菜，那是什么情况呢？ 啊，这个就是一个违规的处理了啊。我们都知道甲醛实际上它实际上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这个发展的，是吧？ 嗯， 本身它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更通俗的名字叫福尔马林，是吧？ 嗯 就是那个标本馆里面泡标本那个玩意儿啊、 嗯， 那个东西肯定是可以保证这个东西很长时间不坏，但是这东西是确实是一个致癌的物质， 不能吃 啊，不能吃、 嗯、 啊。但是我觉得吧，能这样处理蔬菜的人，其实也不容易。你怎么想？ 嗯、 你 要替他们翻案呢？ 对他，因为他的味道太强烈了，我就不知道他把他这个处理以后，又让大家就闻不到这种味道，这挺难的。 哦、我觉得这样的人心早都坏了，他们的心早都被泡到福尔马林里去了。 对 我突然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就是重庆啊，他不是那火锅嘛，以前就有那毛肚。 嗯 哼。 然后那毛肚啊，我们以前就有一种说法，它有一种白色的毛肚，就说那个是通过双氧水泡过的。 嗯。 可 能性吗？ 对，有漂白的可能。 有漂白的可能。 确实有。 而且它就是因为那个新鲜的毛肚，它是比较不容易嚼的，它是没那么脆的。所以我们就那边反正重庆四川当地就有一种说法，是它是用双氧水泡过之后，它就会成为叫发毛肚，它就会变得比较脆，然后呢会变成一种白色的毛肚 啊、 哦、这个 这又是一个可以来去申请诺贝尔奖的新科技， 就是上我播的这个，对，这是长久以来的。刚才我觉得史军博士哈提了，真的是很多这个没想到这些蔬菜水果背后还有这么多的保存运输的高科技哈。 对，咱们每天吃一口菜，这背后竟然有这么多的技术。 对。刚才我们说到，之所以要推这个净菜哈，可能是它有些蔬菜垃圾的问题。 嗯。 刚才史军博士也提到说，我们在前端哈，可能这些垃圾就集中了，就在前端也消耗了一部分，不是说我们送到家里来。这垃圾就没有了，这垃圾不存在，是存在的，是存在于前端的。但是我就想到有一个这个存在前端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什么？ 就是蔬菜垃圾它比较集中，比较好集中利用，而不在我们各家各户散着的。就无法收集和利用。 对， 其实这个蔬菜垃圾哈，我看一些资料上是有一些利用的，比如说它可以生产这个生物酵素。当然了，我觉得这个应用性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广泛，比如说它可以改良这个土壤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做生物肥料嘛。 生物肥料，对，而且还可以杀虫杀卵，改良这个土壤的一个程度。我就联想到一个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健身哈，在吃这个一些蛋白质粉，它其实是乳清蛋白。你知道这乳清蛋白哈，它商家肯定都要说这乳清蛋白特别珍贵，所以我们要卖那么贵。其实我查了这个乳清蛋白的来历哈，它是这个生产奶酪的边角料，其实，但是你知道我们生产这个奶酪已经有几千年上千年的历史了，但在这数千年当中，这个乳清蛋白这个边角料是一直被抛弃的，一直被直接排放的，甚至是用来喂牲畜的。所以到后来哈，我们一方面是出于环保的这个考虑，就说这个乳清蛋白这种边角料是不能直接向河道排放，另外一方面呢，商家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废物再利用，这个多赚一点钱的考虑，所以才生产出了这种乳清蛋白的蛋白质粉。当然了，它是对人体没有害处的，真的是有好处的，它是一种蛋白质嘛。其实 你绕了这一个大圈，就是说其实这些扔掉的糖叶子也可以 其实有用 的，对，其实是有用的，因为它10千克的牛奶才能生产1000克的奶酪，剩下的9千克都是乳清。对，所以其实 还有水， 是 还有水， 对，我就说乳， 不是说剩下的都是乳清蛋白啊，这 不是乳清蛋白， 这个牛也太伟大了。 我说的剩下的都是乳清，不是剩下的都是乳清蛋白。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垃圾蔬菜垃圾可能就是放错了地方的一种资源，它这样集中起来之后，是可以比我们各家各户散放着更加好来利用的。这个乳清蛋白就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前车之鉴，一个例子嘛，对吧？ 那史军博士，你觉得这些菜如果我们在前端收集起来可以干什么用呢？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仍然是一个问题，很困难并不是我们想象，就像刚才鲁伊说的啊，可以改良土壤啊，我们可以酵素呀，又可以蛋白啊，这些东西其实理论上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就跟前几年炒得非常火热的这个生物燃料一样的啊，他们都碰到类似的问题。生物燃料为什么到今天为止依然推广不开呢？是因为在生产生物燃料的过程中，你消耗的化石燃料比你生产出来还要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现在碰到的厨余垃圾，就是特别是蔬菜这样的蔬果垃圾这种处理的过程中碰到的问题，跟生物燃料是类似的。因为你把它转化成某种看起来有用的东西，实际上你投入的这些能量啊，包括人力包括物力，它可能投入比产出了要多得多。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合适的来处理这些东西的方法，就包括秸秆是吧，它实际上跟秸秆是类似的啊，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处理秸秆的方法。也不要埋怨说啊，那老百姓为什么都啊这个也不懂那个也不懂，你不知道把那个放地里然后为什么要烧它是吧，对，但是你要想那个秸秆要在地里面它自然腐烂的话，它需要相当长时间，它对下一季的作物的耕种是有影响的。它不是说他们不想这样干，而是没有办法这样干， 人也不傻哈，能当肥料干嘛不用啊。 对，很多这样的事情，就包括现在比较靠谱一点的厨余垃圾的处理方法仍然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它做成沼气。对，通过这种无氧这个酵解的方法啊，能生产一些沼气 啊，这个大概是现在最最最靠谱的一个方式了。 说到沼气啊，我们前段时间呢也去参加了北京延庆那边有一个公司，他们呢做的一个沼气发电的项目，是依托于一家养鸡场，也这也是我们台做的科学环保有问必答的活动啊，再次再把这个活动宣传一下，我也参加到里边了。我去看了这个沼气发电厂之后，我就觉得当你在理论上来说，你有很多好的东西可以去比如说给它做成一个理论上的闭环，但你真正在实践的层面的时候是很难。比如说他们现在已经做成了一个可以在向国家电网并网发电的一个沼气项目，但是其中生产沼气的原料得要有鸡粪，得要有秸秆，得要有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而且这个秸秆还是要经过预处理的秸秆，你不能把秸秆直接扔进去，而且秸秆在里面占的比例还不能特别大，它一定要有一个好的混合比例才可以。 没错。 第二点呢，是沼气的生产它要有一定的温度的条件限制， 没错， 比如说你到了冬天温度不够的时候，沼气就生产不出来了，但是你的垃圾每天都是在不断的生产出来 的， 这个时候就得需要你来去把这个问题处理好。第三点呢，是你生产出来的沼气之后你怎么用，就是沼气和我们家用的天然气还是有区别，就是它的热值是不够的，纯度也是不够， 对， 沼气还要经过脱硫，生物脱硫或者化学脱硫，然后接下来呢你沼气还要经过提纯，这又是一套的设备，又是一套的投入在里面，然后最后你的沼气怎么进入到老百姓家里又是一套的问题，就是真正走入实践的时候，我发现我去采访完了以后就真觉得这环保这件事儿，你要从理论变成实际是一件挺不容易的事情。 没错没错。所以说我觉得最靠谱的解决办法还仍然是我们避免超大城市这种产生，尽量的就是能在城市周边解决这个蔬果供给的问题啊， 就是 或者说 减少它运输过程当中的路途。 对对 对, 对，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也许我们在运输的过程中，就像玉龙刚才说的，几乎耗掉了三成的这样的比例啊，这比例相当的惊人。那我们可能把它如果放在城市周边来生产，比如说我们就是一小镇，那我们再回想一下，把时间往回推30年前，那就是那种蔬菜生产有什么损耗呢？每家吃饭的时候从自己家小院里面去扯点，哪有损耗啊，是吧？不存在损耗这个问题了，你想那个时候实际上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种 但是 垃圾的事情， 但是这个我觉得估计实现起来跟那个环保发电起来难度相当。 你还想 是，但是这个是非常可行的。 地多贵啊，还能让你拿来种菜。 当然了，这种就是一个超大型城市必然带来的问题啊。你如果说以后的城市都变成这样，这就很可怕了。北京出现一两个就赶紧咔了，不要再出现这样子的城市了。 你说到这一点，刚才鲁毅其实提出了一个概念，我觉得特别好。咱们上节目之前他提到 O2O，咱们可以用互联网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定向来去，谁家今天想吃萝卜，那家想吃 再去刨 卷心菜。 我真的是还今天研究了一下这个问题，其实是有很多的 O2O 的这些创业企业在做的，互联网企业在做，但是做的呢我发现并不是太成功。因为就我个人来看的话，我自己觉得我的需求非常大，我特别需要这样的净菜，因为我特别讨厌摘菜、洗菜、切菜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今天做了一番研究之后呢，我觉得确实中间有很多问题难以解决，比如说它的这个价格的问题。如果说它高的离谱，高的比我在菜场买的贵得多，那我是不是要去买呢？我得衡量。 那是必须的。 如果说我一犹豫的话，它的这个反购率就降下来了。它的反购率就降下来了。 什么叫反购率？ 就是说我另外再去点击它，再去买它，我是不是我一个星期买几次的问题？我是天天买还是一个星期买一次？因为你的价格跟我这个成反比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买菜这事儿啊有很大的机动性，我不能说我头一天买了我第二天一定在家吃，是吧？你得给我送过来呀，万一我明天有班要上班怎么办呢？所以总结下来就是说我的这个 O2O 的自提点啊得在楼下，而且菜呢还得满足我的口味，而且并且第二天我是一定会在家吃饭的，并且你这个菜还不能比我在外面馆子那个餐厅吃的更贵，对吧？所以这些条件综合下来说，好像 我们觉得你还是需要一个厨娘，不需要 O2O， 你不需要自己做饭， 那是更好的。 对 对， 照这么说，其实通过互联网来解决这个问题， 有很多难度，但是市场需求也很大。 嗯嗯，刚才史军博士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价格的问题，如果真的实现竞菜进家门的话，这个价格应该会比现在据你一个比较宽松的预测大概会贵多少？ 那一定是你扔掉多少是吧，它涨多少，这是正常的。 就按我们刚才算的一个大约的数据， 对，你30%涨30%是很正常的。 但是你想 是 大家这么多人啊，上千万的市民吃菜，菜价要涨30%， 对啊对啊， 多大的一件事儿、 啊、你这个扔掉那30%你不能算在人家竞菜商的头上啊。这个30%一定是由消费者最终来承担的，这个是毫无疑问的。 我觉得30%就我来说，我都是觉得在我的这个承受范围以内。关键是说能不能，比如说我下班之前，我4点钟我就订菜，6点钟他就送到我家了。 可以可以，现在真的有这样的。这个服务 是可以 是可以的， 现在还有那个超市购，我最近去逛超市经常看到， 这样是可以的， 后面有穿着那个衣服的人， 对， 就是穿着什么某某品牌超市购衣服的人， 对对对， 买这买那，就按照人家给他下的单，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依然我们没有解决这个最终这个垃圾的问题，垃圾它依然是垃圾，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而已。 嗯，它是集中在前端了。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最终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家关于这个菜，找到一种方法。这个方法是让它呢减少运输的路途，就是减少它出现损耗的各种各样的机遇。 对，而且我们翻过头来想，如果真的实现这种竞菜，就跟鲁伊刚才说的那种特殊的情况，我第二天不吃饭了。 嗯。 这实际上是有可能促使更多的厨余垃圾的产生， 嗯、 因为你这放那儿。那蔬菜不是说你净菜它就不烂了呀， 嗯， 你净菜你放那儿它该烂它还是会烂的呀，你烂了以后你发现啊这个成了100%烂了。 对，你说到这点我就想起了不久之前也在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科学研究的成果，这是英国的专家研究的，他们研究发现什么呢，就是英国人的冰箱啊每年大约有50%甚至更多的食物是扔掉的， 嗯， 不是吃掉的， 没错， 就是在英国是这样的，因为很多人把冰箱是当成了一个储物柜， 嗯， 比如说一周去一次超市，这个也想买，那个也想买，我不知道你们俩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就有过，买回来之后放在冰箱里忘了， 对， 大概一个星期以后发现有什么味儿啊，一看，哦，哎呦呵，哎呀，这怎么买的还有这个呢？ 当然会有，对，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肯定会的，嗯，我在我们家里边发现了2012年的橄榄， 哦，是你买的还是？ 是我买的， 啊、哦，好吧， 是我买的， 看来大家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回头讲来，关于目前这个竞菜的这个问题啊，如果说我们很难去避免说它的中间损耗的产生的话，我觉得其实在消费的这个环节，大家尽量的减少对于垃圾产生的各种各样打着引号的贡献， 没错。 曾经我们节目也来过一个环保达人，他叫黄小山，是做垃圾处理的。我就问过他，他对于垃圾处理在现在啊，就是可操作的层面而言，他给我的建议让我觉得很好。但他说你平常买东西少买，吃东西少吃，用东西少用，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每个人只要能做到的话，你其实就是在为环保做贡献。 没错没错没错，控制自己的欲望其实是对环保最大的贡献。 哎呀，好，今天我们就和大家结束话题，就结束到史军博士的这句话当中。我们也跟各位说了，一颗蔬菜来到我们的家中变成香喷喷的热菜，其实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怎么做能够让这个菜最大化的体现它的价值，也最小的为这个自然环境带来压力啊，包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排放。我觉得今儿呢和大家来分享了很多，希望说呢能够让我们切实的改变生活当中的很多习惯。再次感谢二位嘉宾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波折，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新闻广播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特别推出抗战作品《铭记历史，珍爱和平》。